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第二節翻嚟啊！呢、這個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咁啊講緊因為咧頭先講政策啊，離婚結婚，咁啊都講緊屋啊，點樣可以有屋住，有錢揾啊？點樣揾錢啊？啊講翻啦，因為咧點解咧離婚率咧咁高咧？曾經頭先我講漏咗，有一個鄉鎮，因為收地拆遷啊，因為離婚啊嘛。啊！要分户口，端户口赔钱。咁咧，其中有170个唔理年纪，老老嫩嫩，全部唔计数，有170对夫妇即时离婚。一离婚就即系等一开二赔钱，170就变咗340，拆你间屋，每一户计算。啊，为咗钱咧，其实咧，中国人咧已经系疯狂噶啦，吓、啊。咁你话其实香港人都系，哎呀，不离白不离咪转头复婚咯，咁冇，吓一离咗婚又拍拍啰柚就闪啦，系咪啊？最紧要有钱啫嘛。咁咧，我话啦，一个中国共产党所做嘅嘢，佢哋冇谂过后边咧，即系唔够详细，因为极权国家佢做嘅嘢永远都系佢脑里边谂到就即刻做，佢唔知道会影响其他嘢，而中国人嘅道德标准。在这一件事里面楼房价格咩楼房的分房限购限令追求财富的这个道德层面一铺清袋。所以有时候很讽刺咩哎呀我同你结婚我爱你一世啊听日一分房我离婚。好笑啊有得赔哎呀离咗婚先赔多赔喎、啊。咁口袋有钱了咁结婚都无谓啦，系嘛？再结婚就揾个第二个啦，系嘛？呢啲古仔啊，呢十年啊，不停咁表现。咁啊，呢几句咧又补翻上一节啦。啊咁啊，第二咧就系而家好多咧二三线城市或者一线城市争人啊。你个城市呢度读书。咁如果你留喺度呢有间企业同你签咗之后呢为咗確保房地产卖得出。因为而家经济真下行啦又限房啦有啲呢为咗钱啦因为政府最大嘅财源就係卖地房地产。咁如果你又限购又咁多嘅政策出台啊諗住呢就令到呢个降温。咁点呢啊为咗確保啦咁你大学生毕业啊你留喺呢个城市度即是留在这个城市有间企业签了你的可以怎样借钱给你买楼。不用给首期的是借钱给你买楼。在二三四线城市可以西安迷离总不知道最重要你留在这里。这个就是现在中国一个这么奇怪的现象。穷乡僻壤的就越穷城市为了增人就越想办法咧，俾更加多嘅利益你。而好多人啊，尤其而家唔做，即系少做啦，唔好话完全唔做啦。少做政治议题咧，又讲啦。啱啱出台话150个人落嚟香港，啊，而家100万人嚟，啊，20年100万人，有几出奇？100万唔系多啦，即系我心目中。而家其实个名额都唔够啊，系100。即是最新嗰个120人到啦， 因为而家仲有几多香港人翻去大陆娶老婆，娶老即系早几十年啦，翻去啊，而家啲后生仔都唔翻大陆嘅，系咪啊？冇中港婚姻噶啦，好少啊。系而家剩翻嗰时啲中港车司机啊，即系我哋呢啲啦，或者有啲喺上高厂佬啊，啲都落翻晒嚟咯。吓、啊，咁你仲有几多嘅人喺上高咧？因为孤独，因为喺上高生活识咗个女人，跟住娶落嚟，系少之又少。呢百二人里面，我估计啦，冇数字啦，有大概系三十几四十人啦，嗰啲技术移民或者有钱移民啦。即系落嚟开公司啊，做老细，搞上市，买壳啊，投资移民，或者技术性啦，或者千奇百怪嘅理由啦，就唔系家庭团聚。你估真系咁多人翻去家庭团聚娶老婆？而家近呢十年越来越少啦，所以用唔尽呢个额。但系有三四十人，我估系呢啲人啦。咁好啦，你话哎呀，仲有八十人，八十人系咩人？有嘅，排緊隊落嚟嘅，我諗佔咗50-60人真係中港婚姻啦。咁其他20-30人係咩人嚟呢？就係、是、呢，有啲人喺70几年抵旅政策之前落咗嚟香港，佢上高大陸有細路仔，有細路仔嘅，成年啦，冇即係點樣講呢，冇申請到落嚟，而佢哋落咗嚟搵錢。當佢哋年紀大嘅時候，年纪大嘅时候，有个新政策，呢几年有个新政策嘅香港，就系、是、成年子女为咗照顾老人家，可以申请落嚟做嘢、生活，攞香港身份证。离亲嘅都唔系20-30岁嘅，离亲都系40-50岁，因为嗰阵时落嚟到而家为止，个老豆老母都70-80噶啦，70-80条嘢，有啲80条几噶啦。呢啲人为咗香港做咗好多嘢。但系咧，佢哋嗰时嘅仔女遗留咗喺上高，而家佢哋唔能够翻去大，即系翻去安老。你可以移民翻去嘅啫，医疗问题啦，其他问题都有。咁啊，开放咗就俾咗呢一部分嘅有工作能力难做嘅人，为咗家庭团聚落嚟，先至系真正嘅事实。我唔讲好唔好啦，咁啊，自己判断啦，费事俾人闹。咁点解讲呢度？有啲人话：哎呀，佢嚟抢福利抢成，香港嘅福利有乜嘢啊？咪有综援咯，大陆都有救济金噶。尤其咧做而家咧越来越正规咧，社保即系叫做三保一险啦、五保一险啦呢啲。睇医生，哎呀，成日话：哎呀，佢冇钱睇医生啊，唔俾钱人哋唔俾。有医保卡嘅，点会有呢啲情况啫？一入医院第一时间呢就全身检查，因为你有医保，有咩事有人埋单，你出咗钱先到最尾全部即係大部分可以 cam 得返。係咪又有社保开始啦，只要你肯俾社保嘅，之前我讲啦，有啲未成熟嘅时候呢俾2-3万元就买一份社保，跟住退休呢就食政府啦，年年加人工。呢几年尤其喺一线城市嘅户口，而家嘅所谓嘅养老金或者退休金啦，吓你买社保嗰啲咧，一个人4000元到啦，人民币。过去几年咧，曾经每一年都有10% 增长，即系咧年年加人工，你份退休金都加，你份养老金都加，最新啱啱加咧就5%，有4000元，顶你个肺落嚟香港。有几多钱啊？吓、啊，有几多钱、啊？好啦，大陆咧好多政策咧，其实跟香港，所以咧有公屋同居屋嘅，不过名称唔同。咁啊，讲公屋啦，公租房。如果你深圳，只要攞到深圳户口，你有个专业，所谓专业咧就喺深圳攞户口咧就唔同以前啦。以前买楼嗰样嘢唔使啊，你个专业，譬如我美容。我考咗个美容师牌，咁我咪有专业咯。咁我从事美容行业，咁佢就会俾个深圳户口你，俾个深圳户口你咧，你揸住户口，你就可以申请深圳嘅公租房，即系公屋。仲有唔系以家庭为单位，个人都可以申请。 是不是一个城市，是广州已经有十几年了，十几二十年。深圳都好多年了。交几钱租啊，深圳一般啦，二人单位啦，1100人民币。咁我最新呢，就上次呢有两个靓女呢昆明落嚟啦，咁我招呼佢。咁其中一个靓女呢真係好靓女。24-25岁。啊，一阵我睇下俾张相大家睇下话佢靓唔靓女啦。24-25岁。25岁唔够名牌大学毕业。咁呢就而家京东呢就做拍卖。佢最近呢就啱啱好申请咗一年就攞咗间公租屋。就27平方，即是差不多接近300尺。在滇湖啊，即是最出名啦，昆明的滇湖。啊，咁啱啱攞房通知佢上个礼拜。800蚊人民币。佢个楼都唔使买。即是而家嘅大陆呢其实转变緊好多啊。啊，我其实我唔係话为大陆人讲一啲说话，佢头先我之前讲令到人道德沦丧嘅嗰个叫共产党。离婚结婚全部都係一个政策。但係佢亦都话啦，有啲政策佢出咗嚟係令到有啲人係得益嘅。关唔关道德事就得益嘅。我都做节目成日讲佢哋点解中国人内地人仲支持共产党唔推翻佢，係因为佢有啲政策必然係好扑街，但係佢亦都令到你有啲政策係令到你嗰啲人觉得人民係向上㗎，包括头先我上一次讲由 4.6 平方跌到 3.2 平方，而家一个人係有差唔多30平方嘅公租房住到。听返上一次啦，咁呢个就係而家中国嘅实际情况。而好多人仲讲緊打吊针。医疗啦，讲医疗。其实而家大陆呢好多一线城市已经唔打吊针㗎啦。因为唔俾打。因为呢会即係令你个人有抗药性啊，越打越犀利，顶唔顺啲抗生素。所以呢唔俾打。好似香港咁食药啦。啊，我哋香港急速退步緊，但佢啲有某一方面嘅嘢佢进步得好快。我哋承认佢。然后我哋再深思自己系点样做呢一次又俾人闹咯，系嘛？就系俾人闹，但系即系我只系讲个事实嘅啫，就系而家喺北京、上海啦，一个本地嘅年青人基本上系8-9千蚊人民币到10,000蚊松啲啦，同香港嘅距离收窄得好多，好短啊！咁另外仲有就系佢哋本身揾到嘅即系使费系平过香港好多。呢、这个先至系点解中国人、内地人，即系呢10年里边咧，佢哋嘅强国心态同埋支持共产党，有好多人话，梗唔系啦，个个都想佢死，系就好多呢啲人，系嗰啲有钱嘅，佢惊你，即系头先讲啦，分田地啊，斗地主啊嘛，你有钱咪地主咯，马云一大嗌一声，你即刻将你嘅股份全部卖俾国家。一股都不留，系咪啊？啊，王健林睇到啦，系嘛？所有地产一毫子都不能够留喺度，卖得几多卖？但系对普通市民嚟讲系进步咗，咁我哋就睇呢件事啦。所以咧，有阵时咧唔好讲，哎呀，落嚟抢福利啊，抢剩啊！上次我就讲官网可以买到好多正品嘅嘢，今日我都话佢哋某一方面嘅福利系比香港人强。呢、这个多啲了解啦，因为我最近呢我睇到我哋香港地铁一出事其实唔开心，个系统系法国嘅，车厢系英国嘅，一嚟到买啲大陆车厢啦，大陆嘢衰啦，高慧贤咪讲呢啲囉。点解我有时节目开个名闹呢？唔系事实，总唔知所有嘢就归咎咗全部都系做人。咩好多 KOL 啦，即係即係得俾我哋啲有名有姓嗰啲人啦。係咪就係咁呢？事实系唔讲。系咪系咁呢？中止有咩事 ?150 人啦。有咩事大陆人压迫我啦。 所以节目我都觉得做得比较戏剧啲啦。尤其咧，我哋本身同阿叫做有个叫游戏啊，系呢个连登女神号称啦。咁咧就想话搵佢做节目，开头应承嘅，但系佢网台有好多政治背景嘅唔做。其实我接咗好多人嘅，一个话哎呀，你哋有政治背景嘅，咁网台唔多唔少梗有嘅。哎呀，我唔做啦，唔做了。甚至之前咧，我哋有个叫做扑街人物嘅阿 Jack， 佢都系嘅。哎，我唔讲政治嘅，哎呀，好麻烦。我都冇叫你讲，我自己都唔讲，系嘛？咁 view 跌咗，就由得佢啦。要做嘅继续做啦，因为咧，我哋想做个台咧系多啲人，但系点知咧，你唔讲政治嘢。啊，仲跌啲，咁但系声音专栏录咗，而家都未知点。咁啊，仲有啦，多谢网友啦，因为咧啱啱去完冲绳翻嚟，咁冲绳咗日过山咧就喺国际通嗰度咧一个海鲜市场嗰度咧食海鲜，咁啊撞到一家网友啦，咁喺隔篱台食饭，咁同我打招呼，咁多谢你啦，咁咧就系啦，都。遇到嘅都多嘅，譬如好似之前讲过啦，台中清境啦，韩国啦，喺肇庆啦，喺广州啦，喺深圳啦，喺广东道啦，都遇到咗啲网友嘅咁，咁多谢或者屋企楼下啦，咁都多谢你哋支持啦。唔知点讲，不过做节目都系咁噶啦，就讲啲自己想讲同埋相信嘅嘢咯，个超市一分半分钟咧，有个网友成日都讲，大佬大肥，你而家你唔讲政治，你怕你学下游清源啊嘛，李慧玲啊嘛，而家自由亚洲啊，俾钱佢哋做啊，咁我话佢哋讲嘅唔系事实，我知道你噶啦，啊，你有大陆老细啊嘛，早两晚佢打电话俾我，争论咗好耐，我话同你讲嘥气啦，系认真嘅。啊！我同佢哋唔同，系我自己彻底感受到同埋见到嘅嘢。我讲，我唔系作古仔，我收风听翻嚟。我唔讲共产党好同唔好，我讲件事，因为共产党嘅政策令到房屋出现咗咁样，而佢有啲政策令到好多一二三线城市整体又改变咗。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